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了房子。在周一周二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这种商办类房屋的买卖纠纷，周三周四跟大家说了这种普通的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呢，因为约定不明确啊，或者说呀这个交齐的房款但是还是没有能够买成房，涉及到过户等等这方面的问题而引发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跟大家说另外的一类房子，这个房子叫做公租房配售商品。那这类房屋的买卖交易和这种普通的住宅类交易、商办类房屋的交易还不一样。那么公租房配售商品房又会容易引发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呢？今天呢，我们将请到来自怀柔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不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信访办的杨璐法官。杨法官您好。 你好。 嗯，您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商品房买卖的纠纷哈。那您先把这个纠纷的发生的经过跟大家讲一讲。 宋某和梁某呢是一对夫妻， 嗯， 然后他们与某工贸公司签订了一个商品房预售合同， 嗯， 然后2013年的时候签订了这个合同以后呢，合同里面约定就是说预付款50%、 啊、是谁是买方谁是卖方呢？ 哦，买方是这对两对这一对夫妻， 嗯， 卖方呢是这个工贸公司。 那这个房子是工贸公司平时用来办公的一套房子呢，还是说是一个居民的小区的用来住的这么一套房子呢？ 他们这个房子他们就是来开，就是来投资来销售，就是开，等于是开发商开发然后直接进行销售的。 哦，那这个房子是用来居住的吗？ 对，当时是以这个公租房项目来申请的。 哦， 公租房配售商品房。 什么叫公租房配售商品房？ 就是本来这个项目申请的时候是以公租房的这个资质向国家申请的。 哦， 然后呢允许它呢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房对外交易。 哦，是这样的啊。这个工贸公司它是这个之前买了这个房子， 对， 它要把它卖了。 对，等于他就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角色吧。 啊，他算房地产开发商啊。 对。 那这个房是新房咯？ 对，是期房。 是期房。 嗯。 哦哦，哎，那您继续说，他们是在2013年签了这么一个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吧？ 对。 嗯，在合同里面大概的主要的啊，涉及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的核心的条款啊，你可以跟大家说说，比如说这个价钱呢、啊、交易日期啊、嗯、啊等等等等啊。嗯。 13年呢这个房价大家都知道还没有上涨，没有像16年那样大涨、嗯、所以当时这个 特别是怀柔区，它当时这个地理位置呢，在怀柔区也不属于一个很核心的位置， 嗯， 所以它当时的单价是15000多， 一平米， 一平米15000多， 哦，那时候就一平米15000多了， 对，总价是110多万，也就是将近120万， 嗯嗯嗯， 房屋面积呢是70。也就是将近77平米、平方米吧， 也不是特别大， 对，也不是特别大，就是一个小两居的这种样子。嗯，约定的时候呢，就是说先付预付款50%，然后交房的时候呢，再付另外的50%，然后当时这个房子呢又是期房，所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对，是一个预售合同，这得跟大家说，因为它跟这个我们平时买二手房不一样， 对， 是吧？啊，预售合同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是期房啊，现在是预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您继续说，这个合同签订了以后，这个相关的比如什么时候交钱呀、这个都履行的按时，履行的到位吗？ 他们当时呢约定就是说，你于签订当日呢、先交付这个认购金20万，然后呢签订7日内呢再交付这个首付款40万、也就是总共要交付60万、完了以后呢，这个原告呢就按照这个约定，就把这个60万呢打到他们这个法定代表人李某的这个人账户上面了、 当时没有说打到公司账户上吗？ 因为所有的手续包括这个收据什么都是公司给他出的，所以说仅仅说打到个人账户上，就是说在法律上来说也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一种说是代表他个人的行为、因为当时公司给他签的协议，然后公司给他出去的这个收据什么的、 所以说买房人可能就没有太在意， 对， 就打过去了， 对， 后来呢， 然后后来呢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在2015年的时候呢、怀柔区住建委呢就明确发公告说，上诉房产呢就是说系违法行为，就不能作为商品房进行交易了、就只能是作为这个公租房，那这样的话就合同就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了，所以这个合同只能无效。 您不是说13年他们就签了这个合同吗？2年都过去了，这房还没交呢。 对，因为当时就是期房、然后而且当时建的时候各种审批手续都没有下来 啊，所以说他这个光走各种审批手续下来还得花一段时间呢。 最终到这个尘埃落定的时候就已经15年了。 那个时候这个房屋的全款付了吗？ 没有，一直是60万。 因为当时约定是交了房之后再付那60万。 对，交付的时候全部弄完的时候再付剩余的房款。 这房子怎么办啊？因为出台新政策了呀。 对，然后呢这个工贸公司呢，也就是这个卖方呢，就把这60万退给了这个原告。然后呢也同意解除合同。但是原告呢就认为说是13年到15年，因为真正解除的时候已经15年8月份了。就这2年期间房价涨了很多。他觉得说丧失这个跟其他卖房人缔约的这个机会了。所以说他呢要求说不仅要把这个60万退给他，而且呢要赔偿他这个购房的损失，就是房屋增值的这个损失，还有就是他认为被告在骗他、就是要赔偿他这个欺诈的这个，因为欺诈的赔偿这个项目就是。 他还认为这算欺诈。 对，他认为说是欺诈他、所以要赔偿他一部分损失、还有就是他当时这个筹款的这个利息60万这个利息损失，被告方呢就不 同，就是这家工贸公司是吧？ 对，工贸公司呢、就不同意，他只同意就是说解除合同，然后退给60万、其他损失呢他不想赔。 所以双方就没有谈妥。 对，没有谈妥，那就这对夫妻呢就来法院起诉了。 这合同也没法继续履行了是吧？ 对，他的要求呢主要也就是4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解除购房合同，这个也是肯定的，双方也没有争议。 对对。 其实争议点呢主要是第二点，就是他要求这个购房损失要赔偿他这个房屋的增值损失。 多少？ 对。 他要了多少？ 当时呢他是3项一起算的吧、增值损失，还有因为被告对原告欺诈的这个赔偿、还有筹款的利息损失呢一共要60万。 就又要了60万。 对。 那加上退那60万，他一共要拿到120万。 120万。然后这还要一个已交房款的利息2年的、这个又要8.5万吧，所以算下来还是100多万的。100多万吧。 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是60万就存银行里面、那利息也有一些呢。 对， 是吧？啊，结果这几年之后，您就只退我这点六十万，可能也说不太过去。 关键是这两年的话，房价也涨了很高，他就 对呀，对呀， 他可能是觉得很委屈吧，心里面。 对，尤其在那几年，本来这个价钱我可以买到一个更好的房子，是吧？结果现在可好，你拖了我两年，我现在买不到这样的房子了，是吧？ 很可能从两居室买到一居室了。 嗯，对，没错没错啊。在诉讼当中啊，这个工保公司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工保公司呢也是一直坚持他们这个答辩意见，就是只退这个六十万，其他的他不想做过多的赔偿。 嗯，他们没有松松口，比如说利息适当给你点儿啊，咱们调解一下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个利息呢算下来也很高。 哦。 然后所以他们，而且这个关于这个房产交易啊，就是其实双方都很谨慎，他们还是愿意拿法院最终的一个判决来给他们一个确认。 嗯。 就是想一个判决，因为觉得说调解啊什么，觉得害怕以后又会发生纠纷。 哦。 害怕说不清楚。 嗯。 所以他们坚持，就各自坚持自己的这个意见，然后希望法院能给一个判决。 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夫妻俩还想买这套房子，看来是买不成了。 对，这个实际上他们想买，国家也不允许买了，因为这个已经是人才公租房，是不能这个上市交易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合同是一定要解除的是吗？ 对，这合同是第一点，是双方这个肯定一致，就必须要解除。 关键就是这个第二点，就是这个夫妻俩这个起诉要求这个相关的这个赔偿这一块哈。啊，那这一块咱们法庭在审理的时候怎么来考虑的呢？ 其实呢当时主要是根据这个适用什么，就是说他这个是用什么原则来确定这个赔偿范围吧。 嗯嗯， 就是如果确定他赔偿损失，首先得看这个原被告双方各自承担什么责任。 嗯， 就是主要呢就是从法律上来讲有三种责任。第一种呢是缔约过失责任，第二种是违约责任，第三种呢是过错责任。合同双方这个说所负的这个法律责任的不同呢，将直接导致这个合同责任承担的方式与损害赔偿范围的不同。 嗯， 因此呢就是说首先要确定这个承担的法律责任性质。第一点就是说这个缔约过失责任呢，它的发生的阶段呢是在合同的缔约阶段，也就是在双方商谈的这个阶段，还没有正式签合同的时候，这期间发生，它时间段是在这个时候。它的情形呢主要是因为当事人以恶意的竞争为目的，邀请假意磋商，使另一方当事人丧失其他的缔约机会，才适用这个过失责任。在法条上的解释呢可能更加通俗易懂一些，主要有两点吧。一个是假借合同恶意进行磋商，就是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第二点呢就是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个兜底条款了。但是从本案当中来说呢，我们当时审理的时候呢，根据案情来说，就是在缔约合同的过程中并没有对他进行欺诈，当时也跟他说清楚了，就是说这个审批手续正在办理当中。他们的意图呢是以想这个公租房配售商品房，但到底能不能批下来呢也都跟原告说清楚了。 哦，买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了是吗？ 对，都跟他们交代清楚了，说这个就是公租房配售商品房，但是呢现在审批手续还没有下来。 哦，明确说了，那个原告方这夫妻俩也认可。 对，也认可。 哦。 就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其实他们也对这个自己的这个签约行为呢负有一定责任。 嗯。 就是说不符合这个过失的这个缔约过失责任的这个适用情形。 嗯。 然后呢从缔约过失责任里面呢又引出来一个信赖利益。当然信赖利益这个是个法律的术语啊。 嗯。 通俗解释一下，就是说信赖利益就是因为法律行为无效，如果使这个相对人信赖其有效，然后呢所承受的不利益。其实解释具体一点就是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房子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会出现信赖利益的损失了。 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吧，就原告要求的这个房屋增值损失其实就是一个信赖利益。 哦， 因为如果他相信这个 被告所说的是真的， 嗯， 那他肯定就买了这套房子了， 对， 那他都享受了这个增值损失了，就相信他而产生的这个利益，嗯，但是呢，现在因为没有这个欺诈行为， 嗯， 所以呢，他就法院就不能支持他这个房屋增值损失的这项诉讼请求， 不算欺诈是吧？ 对，不算欺诈，因为当时这个被告跟他谈的时候，就跟他已经说清楚了，就是各种手续都没有下来， 嗯嗯、 包括银行贷款手续，还有建设施工许可证， 嗯， 而且是公租房配售的商品房， 嗯、 不像咱们平时那种期房，就是直接就是商品房， 嗯， 他也接受了这个预期的这种，但也可能批下来，也可能没有批下来， 嗯， 他自己也接受这个预期的这个各种后果了， 嗯， 所以被告方没有。就是说没有对他进行欺骗， 哦，就是卖房子的这个公保公司没有说我刻意的隐瞒这个房屋的性质啊， 对， 啊，没有刻意的说你放心吧，五证全办好了， 对， 啊，你随便买吧，他没有这样， 对， 是吧？那看来这个卖方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诚信的，我有什么情况知道我都告诉你。 是他也是说，我就是这个条件就摆在这里，你觉得可以承受这个后果。那你就来 买，那这样的话不算欺诈。 对，就法院在这一项上不能认定他这个房屋增值损失，特别是两年的话，房价涨了不少。 嗯、但是这样的话，那损失也的确确发生了呀。我这两年的确是在等我这个房子，那现在我这个房子没下来，我再想买，真的就买不到了呀。这个损失没有吗？ 有是有，但是就是适用另外一项原则来赔偿他的损失。 哦， 就是适用这个过错责任原则来。 哦，就是说您前面说的另外一个不是那个责任了。 对，不是缔约过失，因为这个案子很容易让大家误认为说是缔约过失责任，然后要赔偿他这个信赖利益， 嗯、 就这个房屋增值损失。 嗯， 但实际上是不能这样认定的。 哦，没错。那您再分析第二个责任哈， 嗯， 就是过错责任。嗯嗯。 过错责任呢，主要是指这个行为人违反民事义务，并致他人损害时，应以过错作为责任的要件和确定责任范围依据的一种责任性质。它的主要确定范围的这个依据就是确定受害人是否具有过错， 嗯， 受害人具有过错的事实可能导致加害人责任的减轻和免除， 嗯， 具体到合同法上这个也比较通俗的讲法， 嗯、 就是说这个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呢，因为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嗯， 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然后呢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嗯， 双方都有过错的呢，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嗯， 所以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案件里面啊，这个夫妻俩也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们对这个房产交易的各项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 嗯， 就是双方都有过错， 哦， 所以就适用这个原则， 嗯， 对他进行赔偿。 嗯，就是说您分析一下为什么双方都有过错呢？ 首先呢， 嗯， 从这个被告方来说，就这个卖房的公保公司来说呢， 嗯， 他当时呢，他是从他这个查证，当时我们查证的这个他这个开发涉案项目的背景来看， 嗯， 公保公司呢，他具备这个合理期待公租房配售商品房相关手续能够办成的这个基础， 嗯， 也就是他认为他能够办成，但是他呢， 哦， 非常盲目，过于乐观了，然后又过于自信了， 嗯， 最终呢没有完成相关的审批事宜，在此情况下呢，他对外销售房屋，他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嗯， 因为他是由于自己的盲目乐观，过于自信， 啊，对， 给这个买房人造成损失了。 嗯，对，其实您要不着急的话，可以等到相关手续全下来之后，您再卖， 对， 也不迟。 对，是他也是这个着急想收回房款吧，他这个资金用转估计也可能也比较空。 这是对于这个公保公司他的这个问题。 对， 那这对夫妻俩有什么样的过错呢？ 作为一个原告来说，夫妻俩一个买房人呢，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嗯， 他对于房产买卖这种大宗的商品交易应该尽到谨慎的义务，谨慎审查， 嗯， 但是呢他当时明知道这个审批手续都没有下来的时候， 嗯， 就跟人家签合同，那他肯定也是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承担责任。你像比如说我们要买房后，我们肯定要把对方， 嗯， 比如说要是买二手房的话， 嗯， 那肯定要看看对方那个房产证啊有没有，各种方面都要审查清楚的。 对对对对。 那他在一个明知知道这个就是公租房配售商品房的项目， 嗯， 而且这个能不能配售还在审批当中的时候， 嗯， 他就盲目的跟这个卖方签合同， 嗯， 他也 也对这个未来太过乐观，对自己也太不谨慎了。 嗯，的确是，他有可能也会想，那如果是不是等到手续都下来之后，这房子就会涨价呀？ 啊，对 啊，是吧？有可能会想这些， 是， 或者说这是我们猜测，有可能，比如说销售人员会说你赶紧买吧，现在还没下来呢，是这个价钱，说不定全下来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您现在交钱合适划算啊？可能这个双方都有这样的考虑吧，就达成了，就签了预售合同。 他可能想到两年以后再买这个房子就不是现在100多万将近120万的拿下来的价格、 嗯嗯、 因为就是现在怀柔同样地段的房子现在已经是3万了，涨了、 哦、3万多， 涨了一半。 嗯嗯， 所以说他当时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吧。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也就是刚才通过您的分析，原被告双方其实都有过错的， 对， 是吧？ 对， 那这个过错是同等的过错呢，还是说谁的过错大谁的过错小呢、 那肯定是这个卖方吧，工贸公司的过错要大一点 啊、哦、为什么？ 因为首先呢，他是做出了一个期待，他也承诺这个原告方了，承诺他可以审批下来、所以呢原告才相信他。当然不存在欺诈、就是承诺跟欺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承诺你我这个可以审批下来，因为我确实是在审批当中。 嗯， 但是呢由于各种不可抗力吧，这也算是就国家各种审批手续，最终国家这个规划变了、所以导致他没有下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就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承诺，给了这个原告一个不合理的期待，导致人家损失了这么多，那肯定他要承担一些主要责任了、原告只是承担一个没有谨慎审查的义务吧，没有谨慎签订合同的一个义务。 嗯，那看来这个被告工贸公司的主要责任可能还不小呢，占的这个比例。 对对。 嗯，那现在这个，那他损，既然这个过错我们分析清楚了哈，那么到底谁要承担多少，谁要承担多少，到底要赔多少呢？ 这个最终我们的判决呢也是有3项吧。 嗯。 第一项呢就是判处他这个合同无效。 嗯。 然后第二项呢就是赔他这个利息。 嗯。 因为这个已购房款60万嘛，也是持续很长时间了，就是赔他2年的利息吧。 嗯。大概多少钱？ 哎呀，这一算下来也是得几十万吧。因为他是起止到2016年1月26日嘛，而且他那个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因为贷款利率是浮动的。 哦，对对对。 所以得那个银行具体跟他按那个核对一下。 哦，再来算出一个具体的数， 对， 是吧？ 对，具体的数。 啊，但是这个钱应该不少。 对，应该不少。 嗯。 因为60万2-3年下来贷款利率肯定钱也少不了。 嗯，没错没错。那还有别的吗？别的。 第三项就是赔偿他这个损失。 嗯。 就是说以这个已购房款为基数。 嗯。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倍赔偿原告损失。嗯， 那没有按照他的比如说按照现有的房价来计算啊、什么之类的。 没有。当时原告呢是说要按照这个商品房这个基数来计价、但是这个国家已经认定他是人才公租房了。 嗯。 所以说不能按他这个要求说是按这个什么商品房的这个基数来计价，这个就不符合国家规定。 那这样算下来这个原告方获赔的也得差不多100万的吧。就加上退那60万，哎，得100多。 100多万。 那这起案件宣判了之后，是工贸公司没上诉啊，复判了。 双方还都比较满意吧。 那这起案件呢，最后呢，引发出了这么一个结果。您看这房子吧，卖也没卖成，买呢也没买成，最后呢，买房人这对夫妻还得再找地方去买房去。恐怕呀，最后那100多万执行回来之后，付那首付都未必够，这是有可能的哈。 哎， 那么您觉得这个案子能够给我们大家今后在买房的时候，尤其是在买一些这种期房的时候啊，我们到底在审查这块到底应该怎么去更好的注意呢？ 首先呢就是大家不要抱这个侥幸心理、就是说是开发商呢承诺说是正在办理当中，当然以后可以办下来什么，千万不要抱这个侥幸心，因为这个政策的变动还是挺大的。 嗯。 特别是现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北京市吧，就是各个地方可能拆迁的也比较多。这个至于说，而且现在又有什么，现在新出的一种房叫什么共有产权的这种吧。 啊，对对对。 对吧、这种就特别是人才公租房啊，共有产权房、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 他如果要是配售商品房的话， 嗯， 一定要等这个就是商品房这个资质下来以后再买。从正常来说啊，一般是商品房配售这些公租房啊， 嗯， 配售这个公有产权房， 嗯， 就是商品房中当中一些比如说地理位置可能不是很好的，或者说是朝向不是很好的，它会配售出来作为这个公有房。 嗯，对对。 但是这个案子里面它是反向的，它是，人才公租房配售商品房。 嗯， 像这种情况下就非常需要谨慎。 对， 不能很乐观的说啊，一听这个开发商这么一说就签订合同。 嗯，对，而且现在呢，这个住房政策还在不断的变化，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它又出台一个新的政策，就会导致像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出现的这样的问题哈。还有呢，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房屋的这个形式也非常的多样，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哈。 对，就是要区分好这个商品房、公租房还有什么共有产，就是一定要，大家可以上住建委上，住建委都很，就是所有的房源都公示了，就是 住建委的网站上查一查，是吧？啊，尤其是如果您打算买房的话啊，对这种房屋的性质啊等等等等啊，或者说是有可能产生的纠纷啊，大家呢也要有一个充分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对， 是吧？ 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区分这个商品房预售合同跟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是一定要根据合同里面的这个具体条款，还有它赋予的这个赔偿责任的性质，这些来确定。 嗯， 就以防止呢，这个本来它是商品房预售合同，但它忽悠你说是商品房买卖合同， 嗯， 或者说给你哄乱一下，就是不能根据名字来定，因为很多签订名字的时候他起个这样的名字，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透过这个名字的背后，通过这个具体内容来判定它是什么合同。 嗯，诶，那预售合同签完之后还要再签买卖合同吗？还要再签个买卖合同？ 对，预售合同签订的目的就是为了签订正式的商品房的买卖合同。 嗯，好，那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哈。 对 啊，对， 而且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在都要网签，也是要在住建委上面网站公布的。 嗯， 但是这个预售合同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进行网签， 不进行网。 还有就是第三点，这是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吧， 嗯， 也是在审理案件当中发现的，就是可能因为大家都工作都很忙，就是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呢，这个原被告双方有的时候不可能同时在场，特别是经过中介的时候， 嗯， 就是双方都不可能同时在场，然后呢，大家也都很信任中介，就是说因为有中介， 嗯， 有第三方作证嘛，然后就比如说他拿的一个对方没有签字的这个合同呢， 嗯， 就过来了，拿了这个过来以后呢，就让你签，然后就有些人呢就一时就大意吧，就签了， 嗯，就签了， 对，就其实正常来说也无所谓，但是呢，就看这个中介怎么操作了， 嗯， 如果要是说比如说这夫妻俩吧，就现在这个案子， 嗯， 一开始呢，这个是跟这个妻子签的合同， 嗯， 完了以后中介呢又拿过一份空白合同来的， 嗯， 然后他就一大意就签了，然后等他不在场的时候呢，这个中介会把这个合同又跟丈夫签了， 嗯， 这样的话呢，最后过户的时候就很麻烦， 嗯， 过户的时候他可能还要求就是说我只要求说我过户到丈夫身上， 嗯， 或者说过户到妻子身上， 嗯， 他不要求说都过户给两个人，但是呢合同呢是跟两个人签的。 哦， 这样就会产生纠纷， 嗯， 就是也会导致起诉到法院，然后法院判的时候呢也很麻烦。 的确是，的确是哈。好，那这些呢也是今天这个杨法官讲了这么多需要提醒的地方啊，也希望大家以后在买的房子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买这个一手的商品房， 对， 那二手房的时候其实更要审查的仔细。朋友们，涉及到房屋买卖的交易的纠纷，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本周呢跟大家说了几起不同的案件，我们也是从不同的房屋类型不同的角度跟大家讲的，那希望这些案子能够给今后啊大家在进行二手房交易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指引和帮助在下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将这个关注的焦点放在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下周一周二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说说旅游的话题，因为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快要到了，很多朋友想安排在这个时候出行，那么您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哪些问题格外的关注，目前呢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这种旅游的纠纷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将在下周一周二跟大家具体来讲。那在下周三周四周五三天节目当中呢，将着重跟大家说说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因为下周四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我们也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欢迎